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洒就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看你和这个欣喜来到节目当中，还是请两位给我们朋友打个招呼吧。 你好，我叫 Candy 妈，我现在是这边的一位， 是欣喜的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些故事哈。欣喜呢是这个戏剧导演， 是， 那么我们可能就来转到说英国的这个戏剧或者是话剧。 初中就是在这边读的，然后当时初中是有3门课是必学的，就是英语、数学还有英国文学。而英国文学当时我们教的是莎士比亚的《麦克白》。然后我那个英语老师也是我们学校的戏剧老师，然后当时他给我们就上课的办法就是大家把这些都演出来你们就知道了 啊。 所以那个时候是最早开始接触戏剧的，然后后来自己时间多了，然后可以在伦敦看很多戏，然后后来上了大学之后，大学有各种社团，有好多戏剧类的社团，然后就开始在里面玩。然后慢慢就觉得我想做这个了，然后就考了戏剧学院。 哎，那你觉得在英国考这个戏剧学院，而且你觉得是导演，难考吗？是对这个英语要求特别高？ 应该是要求挺高的，至少你得懂。 而且对这个文化功底、文学功底要求特别高。我知道你是读的英国皇家 戏剧 学院， 对， 这个里面出了很多的名人，大名鼎鼎的抖森，对 Tom Hiddleston。 除了有抖森之外还有哪些有名的？ Ben Whishaw。 像 Alan Rickman。 他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吗？他是我们校长，应该是我们学校毕业的吧。 皇家这个戏剧学院难考吧？ 分专业，就是表演系一定是最难考的。 表演系最难考。 对，表演系一定是最难，因为这个学校它设置的专业比较少，它只有4个专业。 哇， 本科就只有表演系，然后还有一个是制作类的，就是 technical theater。它是一个专科。 剧院技术。 对，就是技术类的，然后它是一个2年的专科，它不是给大学文凭啊，或者是研究生文凭，不是这种，它只是给一个专业专科，然后它是你进去之后，你每一个部门你轮流换，比方说在音效部门学一段时间，灯光部门，然后道具部门，这样子轮流换着的，然后再就是研究生有2个专业，一个是偏现代一点的表演吧。偏现代一点的表演 本科有一个，然后呢研究生 你刚才说偏现代一点表演，这个偏现代的表演和他的本科的表演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我没有太多的感觉出来有不一样，但是他那个就是专业的名字设置是叫 Theater Lab。 嗯， 然后他那个专业说的是就是比较稍微偏肢体一点的， 嗯， 但是他相比起其他学校偏肢体一点，比方说 Central 有 Advanced Theater Practice， 跟他们比是根本比不上的。我觉得，因为 Advanced Theater Practice 真的是很多人他是做就是肢体剧，纯肢体剧，或者是纯 puppetry 木偶戏， 嗯， 但是像我们学校那儿，他其实还是只是演的，也有一些其他的，但是演的还是确实是像是就是正常分析剧本一样，他并没有把它太往先锋话剧那边去推。对， 那像你们导演系的话，你们是要学多长时间呢？ 其实我们专业不是叫导演系，就是RADA 前几年前是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导演系的，当时他们是一年只收三个学生。对，然后进来的都是一些已经身经百战的 著名导演了， 也不是著名导演，但是就是很好的，就业内已经从业者。 嗯， 然后他们在进修，是这样的。结果前两年这专业被取消了， 嗯， 然后就是所有的师资就投到了我们这个专业里面。我们其实是叫 text and performance， 嗯， 就是文本与表演。然后他进去之后是有两条路可以选，一条是导演，一条是编剧。然后因为我们学校其实就是这个学校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他还所有的东西都是从演员的角度去出发， 嗯， 他是一个培养演员非常好的一个学校，所以他的教学理念就是你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很好的导演或者是编剧，如果你不提前是个演员的话。你不知道演员要怎么演戏，你没有办法真的去跟演员进行沟通，你没有办法写出一个演员可以完全演得好的剧本，他是从这样一个角度出来。 所以就是你们要知道我要怎么去写，怎么去演，然后怎么去导，然后才能够更好的去和演员沟通和交流。 差不多吧，我们是第一个学期不分专业的，第一个学期就是选剧本，就有两个剧本可以选，然后把我们专业的人分成两个部分，每个部分大概是10个、11个、12个这样子，然后去学一个剧本，然后大家把它演出来，然后到了第二个学期之后开始分专业，你是导演专业还是编剧专业。 哦，所以当时你也是你要去表演的。 对对对，就是我们从整一年从头到尾都是要学声音，就是 voice 和 movement， 就是声音、台词、形体、 表演。 对 对，声台形表。那你们也是要求比如说 Queen's English 是吗？女王英语，或者是这个不同区域的这个英语，他们都得会说吗？ 对，但是我们肯定没有像表演系教的那么细，但是对，我们没有说有那么多要求，要说那么多方言那些的，但是我们演的剧本也确实还没有接触到那边。 哦， 对， 嗯，那像你们这个皇家戏剧学院的话，是不是会比较重视一些传统的一些剧目的选择？ 对， 嗯， 在我看来是的。 嗯嗯， 对， 比如说你们有英国的这个莎士比亚，是你们当时有学习哪些剧目吗？ 我们那一年，他第一个学期，我们是从两个剧本里面选择，一个是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还有一个是有一个作家叫 Christopher Marlowe， 嗯， 也是在莎士比亚那个年代的，然后他有一个戏叫《巴黎大屠杀》， 嗯， 我们是这两个专业的这两个剧本里面选， 嗯，就把这种英语剧本全部背下来，然后表演。 嗯，对，差不多。但是因为我们也不是表演系，我们是也是要做一些，就是在剧本上面做一些二次创作吧。不像表演系的是 演出来， 演，他们重视的是演。我们其实还是就是你要把它演出来，但是你演出来的内容，我们是可以有自主权去做改变的。 嗯，那像你的话，是当时你们班的一个中国学生吗？ 不是，我们那一届恰恰正好有两个中国学生。 这个对，其实这个人数其实跟很多在英国其他学校来比的话就很少了。 对，嗯，算是 中国学生很少，因为现在很多 很多大学的一个专业里面，中国学生大概占了90%以上。那像你们专业当时有多少人呢？ 我们专业有30个，不到30个。 大多数都是英国本土的学生吗？ 对，我们有2个中国学生，1个秘鲁学生，2个美国人，1个法国人。 其他全是英国人。 对，还有一个意大利姑娘。 嗯， 对。 哇，所以他其实是对这个语言还有文化要求比较很高的。对。那比如说像学完之后啊，学完这个戏剧的专业之后，怎么样能够进入这个戏剧行业去工作呢？ 我觉得进入这个行业不难，怎么活下去更难。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妈妈，为什么美国叫米国？ 因为他们爱吃米。 妈妈，为什么日本叫岛国？ 因为日本是一个小岛。 妈妈，那为什么英国叫辅国？ 因为 辅国日不落。 辅国日不落 就要那份朦胧。 对，那比如说像学完之后啊，学完这个戏剧的专业之后，怎么样能够进入这个戏剧行业去工作呢？ 我觉得进入这个行业不难，怎么活下去更难。 怎么理解这句话？ 就是因为其实英国这个环境是一个非常非常开放的环境，就是你是就什么人你都可以去说我是个演员，就是这个其实是没有太多门槛的。但是你是不是一个有工作的演员，或者是不是有工作的导演，这个就是 比较很严峻的情况。 对， 因为你我其实我对导演这个领域不太了解嘛。那比如说作为这个导演的话，怎么样能够，你们怎么样能获得一个工作呢？ 好问题，我也不是很知道。 开个玩笑，但其实我跟西西之前有在聊天哈，我说哎，你看，我说你现在毕业了，而你这么年轻，有没有想法？因为作为中国人嘛，有没有想法创作一部，就是说，在英国留学的关于中国留学生的短剧啊？因为现在国内可能比如说什么微剧啊，或者大电影啊，欣喜非常认真的说，这样的剧是没有市场的。而且我会觉得好像欣喜就是学的东西其实是非常有深度的。就你们可能之前在学习的时候可能会让你们去剖析社会现状，然后去会有一个非常有深度而且非常有高度的一些作品。我在想，是你们作为导演会比较偏向于这一类的作品吗？ 就其实像您刚才说的那个做个留学生一样的戏，我这么说是因为可能是因为我做不好，因为我也不知道如果要作为这样子的，我的下手点要在哪里，我要讲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因为但是如果是一个单纯的说几个留学生的生活的话，就是也没有必要说一个这样子的故事。 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在于一个人看一个作品或者它的价值和它的点，怎么样能够找到比如说你感兴趣的点，或者是你觉得这个点有价值的，你才有冲动去创作它，把它导成一部剧。我知道 Candy 是没有什么想和我们分享的。 其实我明白那个欣喜的点他说的是什么，因为如果只是说几个留学生的生活，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把它搞得更有趣，然后比较适合当今的英国的市场。不过最近呢，在 BBC 他们刚刚 commission 了一个，我有一个朋友，他刚刚写了一个，就是 Chinese Girls in London。 是吗？ 是的，是一个新的 BBC just commission， 就刚刚给钱的，他们现在正在排练，准备要拍摄。 拍什么？电视剧吗？ 就是有点像也叫电视剧吧，叫 sitcom 那种 sitcom 应该是叫短剧。短剧、所以 所以说 他们我想现在 因为整个趋势就是越来越开放，主要是这个剧本，我觉得剧本非常重要， 对 对， 剧本很重要， 剧本非常重要。而且我觉得像比如说徐徐这个导演，刚才欣欣也在说，哎，怎么样能够找到这个好的这个本行的这个工作，那是不是就是说你们会要去创作剧本，你们也要创作剧本？ 不一定，就是看个人的，看看你现在有没有什么东西想讲。但是像我们就我是去年毕业的，然后毕业的这些学生里面，大家也没有特别的说是我是一个导演我只做导演，或者我是个编剧我只做编剧，我不做任何导演的工作。所以现在大家基本上就是有什么事情想说，有什么故事想讲就去做，或者有什么机会，有一个很好的，比方说有一个很好的当一部戏的助理导演的机会就去，或者一个小戏的一个导演你就去。然后像现在我们还是有人在继续把我们的毕业的戏就拿到了其他的剧院去演，或者是再进一步的去修改演出。 其实我觉得戏剧这个行业，包括刚才你们说到，我觉得有一个人可能就制片人制作人一定要是特别把这个作品往外推的人，他要去沟通交流，他能拉到资金，他能拉到这个金钱，同时他能去网罗这样一群人，去愿意把这个剧目各个工种的人去愿意把这个剧目呈现在舞台当中，让大家愿意来接受和喜欢它。那刚才我们说到就是说怎么样能够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可能就是说欣欣也说到进入是很容易，但怎么样生存下来是比较难，但可能要找对这个团队群体，可能对于欣欣来说是刚毕业，还需要是更多的这方面的一些工作经验，包括资源积累啊人脉积累这一块的。那其实我觉得说到这个戏剧这一块的话呢，我觉得不能不提英国和中国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的。比如说我就是还看到很多文章就会写，在英国的话呢，很多演员他们其实是毕业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包括拿了很多的这个奥斯卡奖，比如说小雀斑，还包括和他一起搭戏那个演霍金的那部电影，他的演他太太的是牛津的 Felicity Jones， 对对对。然后比如说像董森，他又是剑桥的。其实关于这样的文章特别多，我会觉得在英国这边成为演员的人，他们的很多文化底蕴包括他们的学习能力非常强，但是在中国的话呢，包括不可否认到现在吧，很多去学习表演专业的可能就是一些艺术特长生，或者在人们固有的一些思维当中会觉得学习表演的或去当演员的他们就是文化也小的时候比较差点，但他们可能比如说形象很好，然后呢有很多艺术才华，所以他们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不知道你们两位怎么看这个情况呢？ 我不是特别的了解国内现在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个事儿，就是像英国，它有英国的戏剧学院，它有最低报考的年龄限制，但是没有最高， 就是、不能年轻于多少岁？好，不能年轻于十八岁， 不能年轻于十八岁，这是硬性规定要求。但是很多学校其实，他都甚至于很少去录取20岁以下的学生， 表演专业 本科。 为什么呢？ 因为有第一就是你一个18岁的，就假设吧，在报考的那个房间里面，一个18岁的一个演员和一个21岁的演员，其实很明显能看得出来，同一段戏同一段剧本，一般情况下，除非那个18岁的那个就非常非常优秀非常有天分的演员，但是一般情况下是很容易能看得出来哪个演员对剧本的理解更多，这个是一。第二就是18岁其实在英国想一想还算是年纪不大的，对于学生或者演员来说，然后就是18岁并没有特别的信心吧，学校对他并没有特别多的信心，就因为这个行业是个很残酷的行业，你到底是一时冲动想来学这个，还是真的考虑好了，就这条路，就这个行业没饭吃，你也不会转行。 其实说到这，我就和中国差别真的太大了。